大家晚上好，我是黄乃成，很高兴今天能给大家有机会报告一下我关于这个对于经济领域的一些观察。记得去年2017年下半年的时候啊，我曾经也在这里给大家梳理了一下5年来国内经济形势的一些大的事件试着去理解我们经济运行当中的一些逻辑和这个发展的脉络。那当时谈到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个供给侧改革啦，什么去库存去产能，什么三去一降一补，我现在想起这些词的时候，真的发现呢，经济观察类的文章啊，真的是速朽的，很快就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这个语境当中啊。但是呢，经济观察。经济的运行的状态啊，又是和我们每个人的生计有密切的关系的。它关系到你在个人经济当中的一些选择啊，个人财务当中的一些选择判断。它呢，还关系到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其他的社会领域啊，比如说农业的啊、机械的、电子的那些领域、那些行业内发生一些事情呢，它不会影响社会全局啊。甚至包括环境保护啊，有很多环境的问题啊，自然灾害啊，它都是在一个国家的很局部的地方发生的，它起不到一个全局性的影响效果。但是经济就不一样啊，金融业的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一旦发生起来，它的效应是扩散和不断蔓延，甚至能够酿成金融危机啊。这样的话呢，就会使得社会陷入一种整体性的这个困难和问题啊，这个挑战对社会当中每一个人都是没有办法回避的。所以经济观察呢，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去谈啊，非常值得去讨论的一个话题。最近1个月以来啊，大家关注点都在中美贸易战啊，对这个问题呢，是热议的话题。所以呢，我也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言论，比如说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大家都发现他是1985年的时候日本签广场协议的主事者所以隔了这么多年这个老头又复出了，而且他在中美贸易当中呢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大家就会又把这个事情呢和广场协议拿出来说。说呢，中国可千万不要误导日本广场协议的覆辙因为日本呢，仿佛在此之后呢，就经历了经济的不断的衰退再也没有能够像80年代、70年代那样高的增长当然了，日本经济的起飞，它的工业化、城市化都在我们之前我们发展的模式也非常类似日本的这个发展模式也是和美国之间有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好像是中国制造，美国消费当初也是日本的产品在美国的市场上充斥，使美国本土的这个制造业有一点颓势。那么我想，是否重蹈日本的覆辙这个说法，本身还是有一点好笑的，因为重蹈日本覆辙并不是很坏的一件事情你想，日本经济虽然说衰落了30年失落了30年，但是日本社会有没有失序呢？没有吧，还是非常的文明，还是非常的有秩序，而且呢，他们保住了他们很高的生活水平，保住了在全球一流的生产力水平，所以日本的繁荣、富足和文明，它并没有在这30年的经济，看似比较缓慢的当中去衰落掉。那么我们中国未来我说长远来看，在经济下行的过程当中，能否保住现在的繁荣，能否保住现在的这种社会秩序呢，都是很成问题的所以不要拿重蹈日本覆辙来吓唬自己能够像日本这样平稳着陆，已经是一个非常也不失为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当然呢，日本是因为它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它已经二战之后它确立了这个宪政的这样一个宪政法制的结构，它使它的这整个社会不至于瓦解这当然是另一个问题了。但是我想呢，我看到很多经济评论者说，广场协议是日本经济失落30年的主要原因。 对此我是完全不能同意的啊。其实稍微懂一点经济学的人都不能接受广场协议是日本衰落主要原因的这样一个结论啊。这个事情呢没有这么简单化。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虽然对美元升值了很多，但是德国西德马克对美元也将近升值了一倍啊。日本的问题和德国的问题其实是类似的，他们在二战之前也是很强的工业国，在二战之后呢，重启了市场经济，重启了他们的这个发展的模式，而且工业结构也是很强，也是很相似的啊。他们的汽车业都很强，他们的制造业精密程度啊，技术领。方面也都很不错，所以呢，德国西德马克相对于美元，相对于英镑也一直都在升值。就像索罗斯当年那个成就他的那个第一大战役，一天之内赚10亿英镑的那个人，他就是做空英镑，做多西德马克的一个非常大杠杆的这样一个交易，使他成就了，一夜之间赚到了那么多钱。那德国马克对美元也升值了一倍，为什么德国的经济没有失落30年呢？当然有很多解释，说因为东西德在89年合并了啊，合并了之后呢，大量东德和整个西欧的东欧的劳动廉价劳动力涌入了德国，使它呢经济获得了一个很好的资源，而且呢，反观日本呢，日本正好在80年代末开始进入90年代呢，经历了人口红利的迅速衰减，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那么一旦进入老龄化呢，老年人又不消费，消费比较低，这个进取性也不是很强，好像也是他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吧。那么对比日本和西德，最大的一个差别是什么呢？是日本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资产泡沫。我们知道日本的房价被炒得非常高，这有很多地方涨了10倍哈，差一点的地方也涨了5倍、6倍、8倍啊。日本的股票也涨得非常的高啊，而且签订广场协议是1985年，签完了之后日元升值啊，日本的资本市场呢继续高歌猛进，一直到1989年的顶峰啊，那4年的好时光呢，还有大把的日本的日元资本流出日本啊，去收购美国的大量的这个资产，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日本经济之所以会失落30年呢，它最大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不只是人口，不只是日元的升值，是资产泡沫的破灭。而德国之所以经济继续可以发展呢，是因为德国在此前不存在资产泡沫啊，所以它没有炒高任何东西，也没有下跌带来的损失。我们知道一个资产在炒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也是体会尤深啊。你工作也好，你创业也好，自己做生意也好，你会发现你赚到的钱呢，都不如房子一涨，给你带来那种财富的感觉效应要来得大，好像你认真正经赚的那些钱都不是太重要。那么当这个资产价格下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再怎么做也补不上那个资产下跌给你带来的损失。那么日本的这个资产呢，这个房价呢，就是，大部分啊，我们不说那个东京很小一部分房价还很高，我们说大部分日本的房价呢都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啊，在这么的大规模的资产价格收缩的过程啊，下跌的过程当中呢，再勤劳的国民，再用怎么样的生产力啊，科学技术去升级你的生产力的话呢，其实都效果不大啊。日本能够稳住了啊，保持住它这个社会的。富裕程度和生活质量到今天呢，其实还是不错的。这个倒是中国非常值得引以为戒的。中国现在已经积累起了这么高的资产价格，将来该怎么办啊？这个是未来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在今天中美博弈的语境之下呢，大家还很容易只盯着一些短期的变量啊，忽视一些长期的东西。就像当初美日之间的博弈啊，也是这样。美国并没有说完全要让日本破产啊，是日本自己掉入了资产价格下跌的这样一个魔咒当中。美国自身它也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资产泡沫的破灭，比如说99年、10年的啊，99年、00年的这个。 互联网泡沫破灭啊，2007、2008年的美国房地产价格的泡沫。但是美国为什么没有陷入长期的这个衰落过程呢？那其实当初美国不抑制日本，不遏制日本的话，啊，且不说这个美国对日本的遏制呢，它也是一个非常，法治非常理性、非常公平的条约的这个平衡之下去做的这个事情，啊，并不是像我们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想象的那样，是美国压榨了日本，啊，剥夺了日本的发展权，并不是。其实呢，没有美国压这个。限制一下日本的，日本自己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啊，因为它的人口、它的经济资源都摆在那里。那么今天，我发现很多的观察者呢，都忽视了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呢，就是货币汇率的这个变量。那比如说，当初日本呢，在广场协议之前几年啊，日本货开始行销全球的时候呢，它大概维持在300日元对一美元啊，对一美元的这个汇价之上。签了广场协议呢，它就开始上涨了，涨到200对一美元，最后呢，达到了现在之后的100美元啊。其实呢，它涨了三倍，是吧？涨了三倍。那我们这个毛估估的话是三倍啊。但是我们看日本的制造业并没有因为它的汇率升值而这个失去竞争力啊，它最有竞争力的汽车、相机啊，当然家电啊，家电是在韩国和中国后起之后啊，替代效应强了之后才慢慢的失去市场的，像东芝啊、日立啊、这些夏普啊、松下啊，他们慢慢的只能做一些比较小众的市场了啊。但是日本制造业的实力还是在的啊，汽车、相机、摄像机。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个人电脑的这个浪潮啊。其实这样一说呢，日本还是技术创新不够啊，并不是说它的制造业，因为汇率原因就失去了这个竞争力，而还是在它的创新不够啊。当美国开始有苹果、IBM 在做个人电脑的时候呢，松下还在做录像机。是吧？这个东西都是被淘汰的。当这个我们的手机拍摄这个已经非常的效果非常好的话，像奥林巴斯，还在做那个卡片相机啊，这个市场当然是慢慢的会消失的。最后它只能保住那个非常专业的摄影啊，或者发烧类的单反类的摄影以摄像以上的那些产品，它相比手机而言还有一定的质量的优势。那回来看看我们人民币呢？我们人民币是大约2003年、2005年的时候，其实就定下了要开始和美元脱钩了。因为2000年进入 WTO 贸易组织呢，对国内的经济结构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在此之前，这个生产和外贸呢，还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的拉动力，在此之后就渐渐的成为中国经济最强的一个拉动力了。大概到2005年的时候呢，这个效应已经非常明显了，所以人民币呢就在2005年的时候对美元脱钩，当时脱钩的价格是8.7人民币兑一美元。那么它就当然随着中国这个制造业它有一定的优势啊，出口。其实当时就已经是贸易不平衡了，是吧？慢慢的呢，它就开始涨，涨到2008年金融危机最危险的那段时间呢，中国政府呢也非常省声，它暂停了对美元的升值，当时的价格呢停留在6.8元人民币兑一美元，一直到2010年金融危机海啸好像过去了，过去了之后呢，仍然是原来的模式，好像没有变化太多。那么那个时候呢，重启了升值，这个升值呢，从6.8开始继续升，升到了2014年见顶，当时是6.1啊，离岸的话是6.01，那么这就接近6元了，6元人民币兑一美元了。那么为什么在2014年见底呢？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呢，它是有非常重要的，值得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的。其实当时的中国制造业啊，对外的优势已经不明显了。中国国内积累的经济结构的一些问题啊，积弊已经非常的深了。当时国内非常高的过剩产能，而且是落后的产能，还有呢极高的企业杠杆啊，房地产的高库存，都压迫着中国的经济。 而贸易呢，又没有做出什么特别新的，大宗的东西能够拉动，继续拉动中国对美的这个贸易优势，所以呢，人民币就在2014年呢，我认为这还是比较自然的啊，很市场取向的就见顶了。见顶了之后呢，中国的经济开始面临挑战啊，矛盾暴露出来的时候，就开始跌，下跌。那么一跌呢，人民币对美元一跌呢，中国的领导层呢松了口气。啊，因为一直从这个05年到2014年之前，人民币在涨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都在受着美方的这个压力，美方对这个中方领导的压力呢，就是说你们不要控制人民币的涨势，要让人民币涨。那么这样一种压力呢，和签广场协议啊，当然美国对日本和西德同样的政策，货币政策都是希望，西德马克和日元对美元多升值一点啊，能够更好的去平衡一下贸易，这个压力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中国的领导层呢，其实还是比较保守的，他们呢宁可少做一些改变啊，因为呢你做错了呢就更不好解释啊，还不如不做。所以呢都是在被推着挤着呢，渐渐的去升值，而且呢还一直是 hold 着，不愿意升得太多。那么到2014年见顶开始跌的时候呢，中国领导层说，哎，这开始跌了，那我们是不是这个压力就化解了？那我们这个时候能不能来尝试一个，人民币的国际化呢？啊，让人民币走出去啊，因为现在没有升值压力了，这样呢似乎还能够获得，非常令人艳羡的美元在全球贸易和金融系统当中的这种基础性的作用啊。当然用民族主义的话语说是霸权啊，因为这个霸权好像当得非常爽，好像美国发货币，全世界的东西都要往美国走，哎，还挺好解释的啊。虽然事实上并不是如此，那么当时中国领导层呢就想，哎，那我们能不能也让人民币在全世界慢慢的流通起来？啊，所以呢，当时就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命题，在15年呢还开始了汇改，汇改呢就是说让人民币更加市场化一点啊，它想跌就跌，想涨就涨，我们对它的限制少一点，看看市场有什么样的要求，结果一汇改呢，发现人民币跳贬了很多，国内的这个资金呢开始出逃，国外在中国的这个投资呢也发现，中国的这个相对成本呢并不是太有优势了，而且呢，中国的国内的投资环境啊，营商环境啊，也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好。那么有一些国际资金呢，就在那个时候顺势就抽离了，再加上国内的资金呢，也就早就想出去了啊，已经积累了，完成了很多完成了原始这积累的人呢，也都想出去啊，包括在国内房地产当中已经赚够了的，人呢也想套现了离场，那么还是往这个资本主义世界流，所以呢，汇改呢又在恐慌当中呢刹车，刹车了之后呢，就经历了2年的资本的外流的非常痛苦的这种止血，不断流血止血的过程，期间还夹杂了国内的股灾。那么这个止血的行为呢，主要是靠这个查漏补缺哈，限制国内包括外国人的这个资本流动啊，盯得更加紧一些。那这一轮跌势呢，一直跌到了2016年初的6.9几啊。当初呢，很多人也都看能不能破七啊，我也觉得好像应该破一破七的感觉，但其实呢，没有破七，到了6.9呢就刹住了。16年初呢，也是川普上台的时间点啊，这个时间点也很有参考意义。那因为川普呢，他谈制造业回流美国啊，而且美元呢，在此之前呢，已经对国际各种货币呢，有了一轮升值。因为在16年之前呢，就已经提了，非常明确的预期，美国要率先的这个退出量化宽松，那么美元呢，就不会那么廉价了哈，想要借美元没有那么廉价了。要随着升息啊，那么国际资本呢就开始回流美元，所以在此之前的美元已经涨过一轮。川普上台呢，应该对此有一些微调，希望美元呢能够持续的弱势一点，帮助美国的国内的制造业能够有一点优势啊，有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哈。所以人民币呢就借着这一波美元的弱势呢开始修复了，修复到6.23。 这从6.9涨到6.23，这个幅度也不小。很多中国人呢都好几次都做错了，像人民币接近破7的时候呢，非常恐慌啊，觉得要赶紧换成美元，人民币会贬得一无是处。那么换好了之后呢，发现正好见顶，之后呢美元又开始跌，美元跌的时候呢。人民币非常意外的很强势，慢慢的涨上来，涨了10%，这就已经有了10%的，10几12%的这个损失了，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非常现实的问题啊，如果我们现在再把美元换成人民币，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时点呢？其实呢，美元已经在这个月已经开始上涨，美元这一轮上涨呢，确定性很高，美国国内的。这个加息的步骤呢，开始要加快了，而且它的10年期的国债啊，也就是它借美元的成本啊，基准成本呢开始提高，非常坚定的突破了年利率3%的这个关口啊，这个信号非常有指标意义。以前历史上只有很少的金融危机的时候啊，美债的利率才超过3%，而且呢，到了3%呢，就很快的又回落到3以下了。但是这一次呢，稳稳地站在3%以上，这个似乎就是有，全球的资本回流美国，觉得美债才是最值得这个最保本的这个效应很快在国际金融市场形成了一个扩散的影响，体制比较差的经济体，像南美的阿根廷啊、土耳其啊，他们的货币对美元很快速的贬值啊。甚至连到我们的香港啊，香港其实是新兴资本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哈，一个很好的观察点。港币对美元也跌到了，就因为港币和美元是挂钩的嘛，它有一个最强的借哈，最弱的借，它现在已经跌到了最弱的借线上。到了这个借线上呢，香港的金管局啊，也就是类似。香港的中央银行吧，当然香港不叫中央银行，就是金管局，导致呢，它得把库存的美元卖出来啊，去买港币，来维持港币能够维护住这个弱方保证。虽然香港金管局的外汇储备也挺多的，但是只靠这个办法呢，肯定是不行的哈，还只能寄希望于美元只涨啊，不要再涨了。还有呢，就是香港的这个利率呢，也得提升上来，提升到大家觉得没有必要，手里一有港币就非常着急的去换美元的程度哈。但是美元的这个美国国内货币政策的不断的加息呢，基本上是定的，这也确实就是讲了好多年好多年的量化宽松结束啊，狼来了呢，可能真的到现在来了，才是真的来了。这也有人，当然这个预测有点八卦的意味啊，就是很早就说，你看2008年金融危机，2008年哈，至少是经济见顶啊，全球的这个经济发展周期性见顶，之后呢，也许19年，也许20年泡沫破灭，这种判断呢，我是不太敢跟啊，因为这个太大气磅礴了，我不知道它这个确凿的证据在哪里啊，也许只是一个打赌吧，但是呢，确实有这样一个现象啊，我们也许就在现在呢，要进入这样一个后宽松时代，宽松时代呢就一去不复返了。港币如果利率升值的话啊，利率向上升的话，那么你想，香港人买房是高杠杆的哈，贷款的这个份额比我们国内大陆的人要高得多，所以他们对利息的这个支出是非常敏感。如果香港的房价又停止了上涨啊，这就没有这个差价做了。另外呢，利息又开始涨了，那这个很快就会引起香港楼市的一轮下跌啊，因为香港楼市的周期性非常明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美元是全球的基础货币。它的政策、它的利率的变化，影响着全球各个角落的经济的周期的展开。那么我想呢，至少不能够信心膨胀和乐观在接下来的几年。虽然美国的股市哈，在经历了2月份的快速下跌之后，现在好像又跃跃欲试。这个呢，是因为美国国内的科技创新和生产力啊， 真的是这个蓬勃向上。去年我们谈经济的这个分享的时候，讲的那些词哈已经过时了。导师讲的什么呢？讲的像英伟达，讲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亚马逊这些公司啊，包括苹果了，这些公司的收益还是非常的好啊，不只是他们了，还有一大批。我们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甚至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的啊。当然，包括生物制药类、基因类的那些，那更厉害啊。这样一大批的创新性的企业呢，他们在未来的经济当中，凭着独到的技术和经营模式呢，是非常吃得开的。这也使他们的股价呢，还能够再继续的，在整整10年的牛市之后呢，还能够在高处继续的往上涨。啊，当然，虽然这个也是有一定的泡沫，在未来确定性下跌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再跌到现在这个位置，甚至更低。但是呢，目前市场上呢，只能够看到他们更好的未来，而看不到更差的，更加保守的这个，更加保守的这个未来。啊，那我们回过来看看国内经济的情况了。其实刚才说到16年初人民币跌到最低的时候哈，为什么能够缓步涨上来？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国内的房地产价格非常确确实实的上涨，这个呢给大家带来了财富效应和账面上的，账面上的盈余啊，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啊，也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呢，这个高杠杆期，高杠杆的这个高到了居民的手里，导致现在居民呢，其实消费的潜力是不高的，而企业也好，地方政府啊也好，这个杠杆呢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啊。虽然，解释上，也不能说就一定很快就崩溃啊。因为解释上好像有些新的解释，说中国的地方政府啊，它可以动用一切的资源，它有很多潜在的资产，所以呢，你不能看它的这个表面上的这个负债率高，就一定要破产或者怎么样，但其实我想呢，经济学呢还是很多都是基于常识的，啊，有很多东西呢，你不要讲的描的太。不要描得太精啊，最后呢还是要回到常识，它该是怎么样还是会怎么样。那么至少哈，这个国内房市呢，一直到现在啊，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啊，据说什么丹东啊，也就最近几个星期又涨了好多，涨了50%还不止啊。三四线城市还在涨啊，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中国的基本面。但是呢，房地产好像不应该再作为我们国内的经济的这个支柱产业了啊，也在提什么，房住不炒啊，所以呢，我们在政策层面哈，尤其这次，受了中美贸易摩擦的这个羞辱哈，要开始痛定思痛，要大跃进了，我把它称作大跃进，其实呢也有先例，国内的京东方这样一个做液晶面板的企业呢，由于，非常。政府的非常鼎力的支持啊，它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液晶面板生产商之一。那么希望能够复刻这个模式呢，国家在去年就已经投入了这个芯片半导体制造的大基金啊，希望像京东方一样，因为京东方不是已经旗帜啊也树立起来了，大家就照着干嘛。国家又投入这么多基金补贴。那你们就大干快上哈，所以这个很类似1958年的这个大跃进。那另一方面呢，在国内资本市场的建设上面哈，最近在引入曾经在美国上市的360啊，已经回到国内上市了。那么小米啊、红海啊、叫富士康吧啊，富士康什么工业智能。以及以后的腾讯啊、百度啊、京东啊，甚至这些企业呢，都要在中国也发行一个这个类似于股票的哈，这个什么 CD，这个什么意图呢？那当然了，我们很久就说，国内最好的企业为什么都在美国去上市啊？那原因就是美国的资本市场是最好的啊，这些企业愿意到美国资本市场融资。那这个是对我们中国国内的投资者不公平啊！那好，现在都拿回来。 但其实这个事情如果当成一个运动来做呢，也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好。 和这个芯片大这个大跃进一样，这个资本上的大跃进呢，虽然不会像上一次大跃进的这个下场那么惨啊，也许在某些领域啊还是会有一些进步的，但是呢，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啊，我们的政府希望他有个很好的认识，就是这个事情呢是一个长期化的过程，你把这个环境搭好了哈，这个把资本上的基础设施搭好了之后。啊，就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是什么呢？就是法治环境嘛，啊，那么，对于半导体类的企业，它的环境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公平的市场嘛，啊，市场环境，那致力于维护这个市场环境，让企业在里面去自主的，作为企业为主体自主的去经营啊，去自负盈亏，发动他们自己的积极性，他们赚了钱，股东都有回报，亏了钱，股东都要砸，都要亏损。把这个效应做起来，这些企业才能够有真正的生命力。那比如说，现在京东方已经是面板行业的第一了，但是未来如果5年10年以后，啊，显示领域大家都不再用液晶面板了，用其他东西了，那京东方能不能转得过来，是吧？你现在投了那么多的资金，创造了那么多的这个基础的投入啊，到时候这个产业整体的技术方向改变了，就像当年苹果的出现，让诺基亚的九个按键和黑莓的26个按键，突然在3年内就全部淘汰了一样，完全有可能用一个完全崭新的显示模式啊，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那你这个面板第一厂就又歇菜了，又没用了。有钱又全部打水漂了，技术创新呢是很有不确定性的，或者说它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它都是以对原有的这个在经济领域当中非常占优势的这样一些生产的方式啊，或者应用的方式啊进行破坏之后，替代了之后，它的优势才明显出来。所以呢，你现在用大跃进的方法做大做强这些企业，但是。这些企业能否在整个国际市场上，去顶得住新技术对他们带来的破坏呢？啊，他们能否自主创新呢？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吧。如果对这一次中美贸易战很多细节去细细的去品尝的话呢，发现还是有很多值得咱们好好思考和学习的内容。我个人觉得呢，金融行业的大的创新哈，大的改革呢，倒确实实实在在是美国人对我们提的那些要求啊，你倒不必说在几年内把这些大企业都拿回到中国去重新上一次市啊，就做强了国内的金融市场，不见得的。那美国人要求，你们能够让外资的银行、券商到国内来开。那么也就意味着国内的老百姓能够到花旗银行去开个户啊，想换多少美元就换多少美元啊。当然，这里面有一个资本账户是否开放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呢，资本账户完全开放呢，对某些脆弱的经济体呢是有害的啊，是有它的伤害性的。那么国际热钱如果快速地流入一个体制不是很强、规模不是很大的小经济体的时候呢，会迅速地把它的资产价格拉高。当这个国际资本快速流出的时候呢，又迅速地把这些资产的价格砸到底。这个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影响啊，长久的发展是有一个不好的影响。这个是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一个缺点啊，当然它也有很多优点了。但是我想呢，我刚才说的这个啊，就是说让慢慢的让国内的老百姓能够到，触手可及的地方，花旗银行就可以去开账户啊，去存一些美元，真正做到藏汇于民呢，这个事情如果能够慢慢的去做啊，这个才是对中国金融行业真正有裨益的事情。因为老百姓呢，他会在自己的经济活动当中不断的去学习和调整自己的，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你从来不让他持有外币啊，觉得那是一个大逆不道、非常可怕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不是太信任人民币啊。那么当他一旦有机会的时候，比如说像一四年、15年汇改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出逃的冲动和欲望。 那他尽管不知道出逃了之后，是不是赚了还是怎么样，他仅仅是有因为这样一种欲望，他就会去做这些事情。那么在未来，人民币如果再次遇到各种考验的时候，如果大量的国民，我们中国的国民，仍然是这样一种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和训练过的人呢，那样的时候对国内金融的冲击是非常之大的。你慢慢的让他持有了两种货币之后，一段时间这个涨，一段时间那个涨，这个货币的本质呢，说到底是一种信用，它是需要信用长期的积累啊。一个政府长期的取信于民，一个经济体长期的稳定运行的这个健康的运行，它才会在人们的心目当中积累起自己的地位。那么其实，人民币某种程度上，它的这个基础是什么呢？我认为人民币某种程度上它基础是因为我们国家手里有大量的外汇啊。如果你手里没有那么多的外汇，没有那么多的美国债券的话，人民币在国际上会非常之弱啊。人家现在之所以认可你这个价钱，正是因为你看到你手里有那么多外汇和美债。那么最近这一个月呢，中国政府又在增持美国的债券了，又在增持美国的债券了。我非常惊讶的看到中美贸易战热烈的时候，有人提出啊，那我们不如抛美债嘛，砸它嘛，这样的奇谈怪论也会出来啊。他不知道人民币的基础某种程度上是美债嘛，如果你手里抛掉那些美债，你人民币就不是东西了，当然这个不提。另外呢，我们是。前两天刚刚看这个得到说中美贸易战和解了，大家都不停止收这个停止这个征高额关税了。我看一些反应呢，觉得还是很惊讶的，而且呢，某些问题呢得不到解释，就是说这个双方的交易到底在哪里啊？美国为什么刚开始的这个价码这个要求这么多，后来又那么快的就被满足了？仅仅现在的说的这个农业和能源上多买一些美国货就能够弥平这2000亿美元的这个贸易顺差吗？对中国来说是顺差。很多人有很大的疑问啊，尤其是两国的联合声明当中啊。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具体的这个执行的这个验收的标准，对很多问题语言不详，这就让大家更有疑问。这个真正交换的筹码是什么？是不是不可告人呢？那么在美方呢，我想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他的目的啊，其实都摆在外面的哈。那么中国方面倒是有一些，因为咱们是一个这个民族主义传统非常这个强烈的国家哈，有些话呢是没有办法交代的。万一这个筹码给的太多了呢，那岂不是签了不平等条约，签了卖国条约了吗？那是肯定是不能说的哈。那个呢，我们也现在也猜不到，只能够通过未来的两三年当中去观察，看看到底是哪方面的出入。那还有一方面呢，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汇率方面的。在2014年之前那个10年，不是美国一直给中国压力，要人民币升值吗？结果升来升去，也就是从8.7升到了6.1。其实总的幅度来说呢，比当年日本和德国还是要少很多的。我想哈，这个贸易平衡的这个，就美方的要求里面，是不是有一项会得到满足，就是人民币继续升值呢？因为最近人民币升到6.23、6.2的时候呢，我就曾经问过一些人啊，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象，有没有准备人民币创新高啊？他们呢觉得有一点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有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呢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啊，也是有可能的，并且呢大家觉得即便是涨再创新高的话呢，也问题不大啊，所以我想是不是这个。双方交换的这个允诺当中有可能有这么一条哈，就是人民币能够继续升值。那升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从过了几个月或者半年开始正式的升值，但是呢这个升值呢，当然也是有波动的，因为之所以现在不讲也是这个原因，因为讲了之后呢，整个市场的预期就太明确了，这个呢就会使升值的效用大打折扣。那么在未来的2到3年之内啊，升破6%到5点几啊，再通过3、4年的时间呢，甚至去考验5.0的关口，其实升到4点几也没有什么 大不了的事情嘛，人民币从8.7升到4.3，这个难以想象吗？我觉得也不是特别难以想象的事情，因为这个汇率啊，它是一个总的价格的指标，它对于平衡贸易啊，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效应在里面。人民币升值了之后，当然国内大量的出口企业，这个尤其是一些低端的制造业啊，雇佣大量劳动力的，他们会失业，这些企业会破产。但是，这个并不是产业政策，这个是货币变化了之后呢，它是一个市场的自然淘汰。那些没有竞争力，那些产品本身技术含量不高，那些企业本身有一些问题的企业呢，就自然的就会被淘汰出局了。那么那些产品代表着很好的这个技术方向的，很有优势的企业呢，他们能够承受这个人民币汇率的上涨哈，也能够存活下来。但是另一方面呢，人民币如果升值了，我们采购美国的东西会发现非常便宜，那真的会到那一步，就是说中国人，全都不要养牛了啊，这也不太要养猪了，全部都吃美国的牛和猪，那个美国的牛肉和猪肉太便宜了，牛肉10块钱一斤，你能够想象吗？这个对国内的这个平抑物价还是很有效果的哈，前10年以来哈，大家觉得人民币的这样一轮，对外升值、对内贬值，让国内的物价已经高于，美国的物价呢，感到愤愤不平。那么正好人民币如果对美元能够升一点值的话呢，岂不是我们对外采购的那些资源都显得更加便宜了呢？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哈，而且呢，它也不一定有这个。实际能够做到哈，不一定能够做得到。现在美国啊，现在欧洲、日本，包括香港，为什么他们跟美元跟不上呢？本身就在于他们自己没有升息的资本啊，他们的经济体相比美国，他们的生产力相比美国来说都要差一点点，企业的体制要差一点点，所以呢，他们担负起不起和美国同步的升值所带来的影响啊，这个内在压力。其实，在我们中国也同样，我们中国的资产价格这个泡沫已经这么高了，地方政府很多债也不准备还了，这个如何去应对啊？如果国内也跟着这样的升息啊，利息高到了年利息4%、5%的话，那么我想哈，在前2年买房子的这个家庭来说，困难就会更大。那么当初的利率是6%左右是吧？那么基础利率都到4%和5%了，那你房贷可能要到8%、9%啊，这个每个月都要比原来都要还多还好多钱，这个能否？而且再加上资产价格又不再上涨了，这个市场的价格还能不能维持得住？它一旦下行之后引起的连锁反应是什么？所以呢，人民币能不能够升值，这本身也是一个问题哈。那我当然前面说的这些呢，说只是说大家在看经济问题的时候呢，思路尽量要广一些啊，也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啊。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话，它能够升到哪里去，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同样呢，自己所处的行业的话呢，也可以做一个预判和这个准备的工作。好，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就是这些，好，谢谢大家。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可惜呢，在我们国内呢是没有办法很正式的来讨论这个问题，只能私下的民间的，就当瞎说吧，这大家就当我瞎说几句，这个政治体制呢是越早变越好啊，越早变呢，可以使经济当中的积弊哈问题呢影响短一点啊，能够使经济上面的潜力没有完全开发掉。就变化啊，变化以后再留着用呢是最好的，但是可能呢，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说，因为只有目前看哈，只有经济问题才是全局性的问题，那只有全局性的问题爆发了之后呢，政治上的变化才似乎有动力去推动去变化，这呢就非常的讨厌，这个就非常的大的一个问题，很难了。但是我们改变了之后啊。 经济是永远是有机会的，只要人在啊，只要这个社会关系在，大家又需要互相，交换东西，就需要生活和消费，这个过程呢，就是经济最原本的动力。那么返璞归真了之后，大家从零开始去积累经济上，哪怕是我们现在的繁荣啊，都消掉一半啊，都还掉一半，现在的财富都还掉一半啊。我们还是可以从零开始，从穷开始，从这个最近不是我发现很多的体制内的朋友哈、啊、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我说你们又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了，看来我们又得准备好回无产阶级，回去当无产阶级了。那么政治的动荡或者社会的变化呢，它往往会使很多人变回无产阶级。所以大家现在也不用担心啊，手里3套房、4套房是不是要卖一个？什么价格卖啊？都不用费心思那些事，反正到时候都当无产阶级。当回无产阶级之后，问题是变化了之后，是我们重新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啊？这个是一个问题的关键。如果我们建立的是一个基于法治的，基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这个保护自由市场经济、尊重私人产权的市场这样的一个制度，顶层制度的话，或者政治体制的话，那我们的哪怕当时我们已经是无产阶级，我们还会用很快的时间，10年、20年就能回到我们当初富裕的程度。但是如果我们当时建立的是一个真的是马克思的描绘的制度，比如说曾经这周老师曾经有3套房啊，然后政府给他重新给他配一套，然后呢，另外3套因为交给国家了嘛，那因为财产公有了嘛，由国家来分配给其他人来住，那么国家就给他3面红旗啊，贴在家里挺光荣的。那么隔壁王科长他给国家贡献了10套房啊，那他就在家里贴10面红旗，那更光荣啊，为走向这个共产主义付出的这个更多啊。大家更加赞赏他。如果我们建立的是那样一个制度的话呢，那我们就更不用费心，我们是不是有繁荣了哈？那我们就都就那种生活，我们以前在历史上都能够看得到的哈。所以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这个事情呢特别简单。关于2014年到16年那一波出逃的资本啊，他们的性质和数量呢，这个数据是很难获得的啊，我是没有。我甚至也没有看到过，正经的啊，真正的经济学家研究这方面的数据，因为国内的经济学家呢，其实研究的环境并不好啊。他们真正如果想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是他们也没有办法获得这方面的数据。那么大量的呢都是御用的经济学家，他们只是为了，描述和这个，宣传党的政策来做一些解释的经济学家。那么国外的经济学家呢，又难以获得国内的这方面的数据。我觉得这个数据呢，有可能，央行是会有一些啊，或者这个国家级别的这个研究机构呢，会有一些，但是这个是不会公布的。那么那一波外逃呢，我觉得它教育了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啊，也是在这个受了，也是密切的关注当时的这个情况的变动啊，因为以前没经历过嘛，它教育过我们。在以后，在未来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形成某种参考，那我们就参考当时的这个情况，如果恐慌的性质啊，社会发生的问题的这个严重性更大的话呢，肯定会变本加厉的用其他的方式，因为原来的漏洞被堵住了，用其他的方式，民间的想办法去保住自己的这个财产，去转移掉。你问我房地产泡沫何时破哈？我认为明天都可能破哈，也有可能呢，3、5年之后哈。其实5年也已经挺长的了。这个我们不知道它何时破哈，但是呢，我们知道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资产泡沫了。而且呢，这个行情非常之大哈，它的涨幅呢，我们如果对照日本当年的涨幅来说，其实我们在这个涨幅过程当中的人哈，只在此山中呢，是不知道这个山是什么样的。当时日本人呢涨到那样的时候呢，他们也不觉得就不能涨了，甚至有的人还想再涨一倍，但事实上呢，他以 某种因素的决定了它的极值。嗯，那么现在呢，这个泡沫破灭的这个条件其实都具备啊，都具备，只不过它还没有触发。 提问说，美国的股指期货和美股走势是不是一致啊？当然是一致的。股指期货就是股票指数，对股票指数的预期，大家可以先买一个这个保险啊。如果它要涨，那我先买一买，万一涨了我没有买到，那我现在买了个期货，那我至少也可以赚一点。那万一我觉得它要跌，但是它还没有跌，那我先买一个保险。如果它跌了时候呢，我不是亏了吗？但是我期货的上面我还可以再补回来一点啊，就是保险给我。其实国内的股指期货也是按照这个理论来做的，包括国内的金融市场，它也是按照美国的金融市场去做的，只是很多事情它做不到。就像上一次股灾的时候，我们不是公安部长还要进驻那个什么证券公司啊什么，去查你们。提问说，美国的股指期货和美股走势是不是一致啊？当然是一致的。股指期货就是股票指数，对股票指数的预期，大家可以先买一个这个保险啊。如果它要涨，那我先买一买，万一涨了我没有买到，那我现在买了个期货，那我至少也可以赚一点。那万一我觉得它要跌，但是它还没有跌，那我先买一个保险。如果它跌了时候呢，我不是亏了吗？但是我期货的上面我还可以再补回来一点啊，就是保险给我。其实国内的股指期货也是按照这个理论来做的，包括国内的金融市场，它也是按照美国的金融市场去做的，只是很多事情它做不到。就像上一次股灾的时候，我们不是公安部长还要进驻那个什么证券公司啊什么，去查你们。国内的资本市场最大的问题呢，其实还是没有法治啊，还是法治执行的不够完善啊。如果能够落实的啊，不是说你看因为自己确实研究了你觉得会跌，你买了看跌的期货，买了看跌的期权，结果赚到钱了，但是呢国内他就会有人来查你啊，就会来查你其他方面的事情，说你为什么是不是有内幕交易，你怎么知道要跌啊，这个要查就是很大的问题。其实你的交易刀本身就是基于你自己的研究的，但是这个法治的环境还是不够，所以这个资本市场它是很难以正常的很好的去发育的。群友提问说，我们印了那么多货币还能对美元升值吗？当然如果想要对美元升值的话，必须少印一些货币。以前我们印货币多，又不让这个人民币呢出去，所以才造成了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这个结果。我们曾经说过，我们政府很好玩，说人民币要国际化，而且这画了个很大的饼，提了个很大的题，有大量的运用经济学家去解释它，去描绘美好的前景，人民币国际化。但是呢又不敢放出去啊，不敢放出去是为什么呢？怕你手里积累的人民币多了，就是外面你积累的人民币多了，你突然之间有一天找我兑换，你这不是为难我吗？啊，所以为了当以后没有那个为难的，我现在先不把钱放出去。那你不把人民币放出去，你谈什么国际化呢？这不是很搞笑的事情吗？所以说到底，一个货币啊，还是要确立自己的信用，要尊重市场的主体。你像日本虽然经济不是太好，但是日元一直都是国际货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避险货币啊。大家一有什么世界各地有什么风吹草动啊，什么英国脱欧啊，妈日元涨很多。那为什么日元涨很多呢？因为日本政府给大家的这个信用基础好啊，大家会觉得啊，不管欧洲也坏事了啊，中东也坏事了，美国也受这个恐怖袭击了。那最后我们持有什么呢？持有日元啊。为什么呢？因为日元它那个通货膨胀最低，日本通货膨胀最低啊，日元基本不贬值，所以呢日元就等值于这个黄金啊，甚至也当然也不能这么说啊，就是说日元好像能避险，反正大家拿了日元心里踏实啊，觉得想要胆子大了，想出去投资外面机会多的时候呢，就把日元啊，然后就借了很多日元去换成其他的货币去投资去，觉得外面投资机会一不好了，要有经济危机了，那赶紧回来就换回日元。那这个日元的这个信用基础是怎么确立的呢？还不就是因为日本的这个政府的信用以及日本的这个宪政这个法治的制度在后面做依靠吗？ 有网友提问说，这30年的经济基础哈，这个模式是农民工经济模式，能不能以后能不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以及政府干预经济这个应该怎么看哈？我觉得呢，农民工经济模式呢，其实在2014年已经结束了。之后的呢，农民工包括制造业在中国这个经济权重当中，其实不是很重要。它好一点也行，不好一点也没关系。这个很明显的就体现在最近3年，就是房地产是真正的这个基础，只要房地产能涨，什么泡什么这个窟窿都能填，都能填得上。只要房地产将来不涨，要跌了，市场都看，大家预期看跌了，那什么问题都会出来啊。所以农民工在那苦哈哈的干，那些工厂的老板在那苦哈哈的干。那么除了房地产之外呢，就是中国也有一些新经济了，这就是因为技术呢，在世界范围内呢，还是有某种同步性的。比如说这个阿里巴巴其实是当初是模仿了亚马逊啦，腾讯今天做这么大，其实当初就是模仿了这个什么 OICQ，后来又模仿了 Facebook，又模仿了什么，其实都是有多多少少都是有这个模仿性的。那么这些代表的新经济呢，在中国舞台上呢，也表演得很出色啊。小米马上要上市了，小米其实就是模仿苹果嘛，但它一开始就没有去美国上市，因为它一出去，它就面临着人家苹果对它的起诉，它全面模仿苹果，从这机器的样式到整个公司的管理模式、经营方法，都是模仿苹果嘛。那么其实2014年之后呢，中国的经济的主体的模式就已经是以房地产投机哈为基础的，和以这个新经济以这个腾讯这个阿里京东小米为代表的新经济为表面这个演示的这个装饰的这样一个模式了。我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位网友说到这个，其实不是一个问题，我觉得他的描述呢是很准确的哈。就是因为传统的农业工业这个，没有那么多利润之后呢哈，然后人们再去追逐这些泡沫经济的，然后政府呢又在这个各种各样的调控和对市场的干预当中呢，其实是榨取了社会的财富的。那么，国内的老百姓之所以在这2年去买房子呢，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财富的恐慌哈，自己手里呢，其实中国大多数人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了，那么这点财产该怎么办呢？如果他仍然是储蓄的话，大家都看明白了，是储蓄就是遭受剥削，遭受这个挤压的，是吃亏的，那么你要想办法这个让它保值增值啊。但是又没有其他的选择，股市呢又基本上是赌博式啊，而且呢非常难以这个盈利。那么最后一看呢，房地产呢从来没有让人亏过啊，这一波的这个趋势呢，它其实是一个自我加强的模式，所有在这个趋势当中的人呢都是深受其益的啊，没有人吃过亏，而且呢你不进这个市场，晚进的看了早进的人啊爽，然后呢就得到了教育，所以呢要做要进就赶快进啊，进了的人呢觉得其他的都不如他啊，只要有一点资源呢还是回到这个市场上来。这个呢，就是这个趋势呢，越来越自我加强，最后呢，它到了完全脱离基本面，脱离这个可以支撑的东西，能够支撑它的东西，能够支撑的那个地方呢，它到最后反向的时候呢，就是周小川曾经说过的明斯基时刻，然后下来的时候呢，人们在纷纷的被教育哈，早卖掉比晚卖掉要强得多，那么不如现在亏一点就卖，那么越来越多的人卖呢，就像雪崩一样哈，每一个人在市场上的作为呢，都加强了这个市场的趋势，那么现在是加杠杆啊，真的居民的杠杆已经到了，高处不胜寒，地方政府是简直就是那个债券债呢，就不准备还了，据说是。因为你想不出有个什么办法能够让它融到新的资金，去还，也想不到有什么办法让它能够挣到钱去还。 那么在这么高的杠杆之下呢，为未来肯定是一个去杠杆的过程。那个去杠杆的过程伴随着价格下跌呢，它就是恰如其分的明斯基时刻啊。在那个时刻，如果这个时间，因为这个行情很大呀，而且上来的时间也大呀，所以下去的时间也会很长的。那么日本呢，就走了将近二十年的这个时间的不断的下跌，那么而且在底部呢又有了10多年了。这样看来，虽然。最近这安倍上台，好像股票又涨了一些，有些地方好的房子又还地段好的又还涨了一些，但这都是局部，非常局部的一个现象。整体来说呢，还是非常在一个非常的底部。那么中国未来这个去杠杆和这个资产泡沫破灭的过程呢，就会很痛苦了，因为这个社会呢又没有一个很好的法治的基础啊，这个制度能不能够经受得起？经济下行带来的考验呢，这个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了。